会睡觉的吧？啊，那我跟你们其实都是有时差了，所以早上起来都是需要这个类似那种美国人喝很浓的咖啡提神这样的作为，才能够稍微清醒啊。那所以我每次都会幻想，其实我跟你们都有时差的关系，所以早上起来的时候，通常是我意识最不清醒的时候，所以需要很多提神活动。但是其实我的这些提神活动对你们来讲，应该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就你们可能是常在睡梦里面的，对不对？对，所以我觉得我现在在做一些很无谓的事情啊。我的提神活动，而且觉得说但因为助教最近都在帮我准备东西，所以睡得很晚，所以。而且其实还没有到上课的时间啊，现在就在讲闲话。那因为那个助教都睡得很晚啊，然后助教就一直说，反正你上课了，茶扔给你了，我们就要到后面去睡着。到他们那个什么小房间都已经铺好床了，要去休息了，那之类的。那我自己想的提前活动，首先是对我来讲，在台湾的课，如果我早上觉得不够清醒的话啊。就会给同学一些所谓的提问时间，那我最期待听到那种超级白痴的笨问题，那种很提神，然后马上就暴怒，然后精神就来了啊！所以请在讲话的时候，为了我自己，我要安排提问时间，然后请各位尽量提那种非常荒唐的问题啊！那这样子的话，大家一整天我精神就会很好。那另外呢，这也是我多事啊。想要说这个课程本来就是具有强大的催眠效果的课程，所以我的课程一向回头客非常低哦。那今天过一次我就觉得不用再来了。那这个那提神的方法啊，就给各同学提神的，就想说我们先来一个什么淘宝购物促销时间，然后大家上课就可以一直用手机滑淘宝，这样就不会睡觉啊，这样子。因为看同学买这种各种小产品，然后买得很高兴嘛，所以我就觉得，今天淘宝上又看到什么东西，我觉得最近变得特别便宜。像我们的业主啊，表哥，他前几天听到我讲到朱砂嘛，然后他就买了一块朱砂的牌子，然后他那个卖店给我看，我看了吓一跳，因为前几年朱砂涨到很贵，就他那家店我看是真货，但是又跌回来了。想必是炒一炒炒不上去了，有花无事又掉下来了。所以表哥，你这是哪一家店？等一下分享给同学哈。那还是现在就要分享，因为同学现在就困了，要滑手机。是天猫还是淘宝？ 天猫。 天猫的哪一家？ 天猫淘宝的兄弟。 是啊，这样子啊。你不晓得，我在台湾是可以看淘宝，不能看天猫的。 一样的，老子都是一样的。 不是。天猫需要会员密码，淘宝不用。 哦，这样的。 我们台湾被区隔在祖国外面啊，对。 没有，我 们 也可以，因为台湾不太想认亲。天猫国 际。对，那个，朱砂的话，我觉得一般的话就是你打一颗那种朱砂球球啊，然后贴肉放在心口，其实就已经会很让人这块都很舒服了。那它的那种效果是。如果你今天是一个有在用针灸，或者是有在发功帮人治病的话，朱砂就很好用，因为它可以让你省一半的功力。就是你要发出去的气，如果你有戴朱砂什么手链啊，或者是什么的，发出去的气，大概使用过的人告诉我说是可以省一半的功力，那就是节省能源用的啊。那还有一个东西，我也觉得现在淘宝正便宜着，而且不要说正便宜着，以前很便宜，以后还是会继续便宜。啊，那个就是我看淘宝最近，因为我觉得同学如果哪个同学觉得买东西就是有快感，不用买给自己，帮同学买也很有快感，那你举个手。对，对不对？就买东西就有快感，就长福气啊！就这几个就可以帮忙同学团购，因为它其实蛮便宜的，一个可能才最便宜的一个才100块，贵的话400多。可是我觉得同学是不是那种会挑的人，就看看觉得好像买400的比较漂亮之类的。就是有一位有就是淘宝啊，有一种东西应该从过去到未来都不会卖得很好，就是叫做银石的手镯。 大家可以开始滑手机了啊。那这个萤石的手镯为什么从过去到未来都不会卖得很好呢？因为萤石是一种很软的石头，那听说它是晚上会有夜光或怎么样，其实本来不是夜光，而是带静电，那啪啪啪啪的，所以被叫做，对日本人叫做萤石。那这个萤石它有各种颜色都有，那你们买不用挑颜色，你看蓝蓝绿绿的可爱就买蓝蓝绿，你看七彩的可爱就买七彩的。那这个萤石在我台湾受欢迎的理由是因为萤石加紫云母刚好就是给小孩子提升智商开脑洞用的，所以我台湾那边的客户他们家小孩只要有带萤石，考试成绩都明显提升，就是甚至有那种什么海外归国的那种华侨子女啊，居然可以国文考到全班最高之类的，然后他妈都觉得发疯了，这什么世界啊之类的。那但是这个天才开脑洞组合其实对中医控来讲没有意义，而是中医古代有很多很多非常重要的调理女性体质、补养女性的所谓暖子宫的方子，里面一定有一味药叫做紫石英，紫石英就是今天的萤石。所以呢，这个紫石水会卖得好，因为它是一种很软的石头，带着就会磨成毛玻璃了。那磨成毛玻璃了，反正你尽量买便宜的，磨成毛玻璃了就把它敲碎煮水喝掉，对不对？就买便宜东西嘛。对，那因为这种东西一把煮在水里面，它也不是溶于水的，可是那个汤药历代都很多名中医都说对女人的子宫是好的不得了。那这样子的话，那你就用带的也不错嘛，反正带到你觉得它气已经被你吸完了，就扔着就算了，当做消耗品都没有关系。那同学有没有看到你觉得比较可爱的萤石手镯有吗？其实比较漂亮的是圆珠珠，就像蛇眼蓝的，就是看起来蓝中隐隐透着绿的那种，那是比较漂亮啊。哦哦，这只很漂亮哎，还不错还不错。好，现在进入购物模式，那我精神就比较好。不要说你们了，至少我精神变得比较好。那这个是同学可以考虑的。刚刚说要帮大家一起团购的，你们自己看啊，赶快一大盒寄到北京过来抢一个之类的。因为我觉得这是消耗品啊，而且上次花了200多块买一个，刚刚这次来拿到货，我觉得也不怎么漂亮啊，还是要看到现货才行。那如果说女人补养子宫萤石很好用的话，那男生其实还有一个东西很好用哎，就也有一个药，就是煮在汤里面会太猛，不能常吃，但是带在身上刚刚好的，就是听起来就好像有点污啊，叫阳起石，听过没？那阳起石的那个暖的效果其实是在腹子以上8度以下，暖身体的暖度是相当够的。那阳起石的这个成分要拿来做珠宝的话，珠宝里面有阳起石，有大量的阳起石成分，而且非常不贵的东西，叫做绿云母或者叫落云母。然后这个落云母的那个碎渣渣的含量更稀薄一点的东西，就是落云母是那个成分很浓的，那比落云母更稀薄一点的东西叫东陵玉。对，就很便宜的东陵玉是卖垃圾一样的便宜哦。东陵玉是这个石英里面有那种很小的绿色的点点，那个绿色的点点是落云母。所以因为这些东西都是便宜到像卖垃圾一样的，所以一般带东陵玉就显得你家很穷。不过这都是男人的这个壮阳恩物啊，所以你们可以考虑一下啊，买那样一大串绿项链回家就套到老公脖子上之类的。而且要便宜的话，洛云母要买散珠自己串，然后很快我就看你老公脖子都绑满了绿色的珠，对不对？好，那接下来因为其实同学昨天开始下课的时候已经有开始提问了，那有同学 说的问题，我觉得是对我来讲都蛮有意义的。比如说有位同学跟我讲说，其实他那个提问一开始可能是有一点点质疑吧，他说你说那个甘草啊帮其他药物界定上下的坐标轴，这个是哪里的出处？那我说那是台湾的整合中医学会的一个论文，在讨论这个有甘草药物跟没有甘草药物，它在作用的时候好像人体的中间有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刚好是中轴的那样的感觉。然后那个论文是比对一些有甘草的方剂跟没有甘草的方剂，那我看这个比对是觉得还算有意义。可是当同学这样问我的时候，我还是觉得那个比对其实是一个不完整的比对，有可能是伪科学。所以这样的话，这种说法，我就觉得我还是收回存疑比较好，因为这个有可能不是绝对的真理。那个，因为这样的比对不完全，就好比就说可能这个东西背后有放那么多甘草，或者没放那么多甘草，背后还有一些另外的潜规则。就好比说之前啊、几年台大有一位教授啊，他提出一篇论文。那他就说一般的唐氏格律都认为是什么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对不对？如果是七言句的话，什么二四六就是平仄平，然后仄平仄这样子。可是他说其实大部分的唐诗还是守着另外一个潜规则，就是一三五字这个单数据跟双数据并排的一三五字是很少会有同赏声、同去声、同入声的。当然这个规则看眼看李白是没有在手了，什么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两个凤就犯规了，所以这就已经不是绝对的对。可是那台大教授在发表那篇论文的时候，也会让人觉得说我们以为的唐诗格律都可以相隔了一千年才发现另外还有潜规则，那更何况是那个黑盒子更黑的中药。所以这个东西就觉得有些下课，我昨天从前天昨天下课都有好些同学的问题是，我觉得啊这个问题很好，我们不要今天谈，我们上课来谈。而事实上我下课根本就不喜欢你来问问题，因为我下课愿意跟人聊的都是泰国去漂哪一家比较划算啦、日本应该到哪里去买那个染布的手帕、比较漂亮啊之类的。就是我都是下课请跟我聊吃喝玩乐之类的话题，就下课等于下班，好吗？那就中医老师这个角色我平常没有在扮演的。那另外就是同学有些问题我觉得真的是很精彩，所以那个本来就是上课提出来，等于是那个同学的一个人的问题，等于是帮大家问的，那是大家都可以听听的问题。那还有一点就是，如果有的同学问的问题是太过于，他会说白目，你们叫什么？白目？白目就是很瞎的意思，眼睛没有黑的部分叫白目。啊，就是，如果是那种很白目的问题的话，我也觉得在全班的同学问出这种问题，对你来讲屈辱度比较高，我也比较有快感，让大家一起瞧不起你。啊，这个。那另外一类的问题，是你问的话，我有很可能会不回答，就不是绝对。就如果你跟我讲说你自己身体怎么样怎么样，或者是病人怎么样怎么样的话，你自己的身体的问题是，我对于任何一个我不能长期陪伴他身边看诊的人，我都不敢接。那另外一个就是，如果你要转述别人的身体怎么样怎么样的话，那人没有在我面前，我怕什么？他脉你没有把清楚，或者还有地方你没有问，那这个人不在，那情报不足。那我一再强调，就是学张仲景的医术，就是你要情报充分以后才能做决定，不能随便听两句话就凶手就是你啊，就那种毛利小五郎习惯啊，在金刚医术最好不要有。所以但是这种问诊的问题，有的时候我会回答，是因为刚好跟我们要教的东西有关系，那我就会不针对你的病人，而是针对课本的内容，然后顺便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药理啊或怎么样。所以这个问题是可能你会被我拒绝的问题，但是你问了我也不会怎么样。那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关于我们的问问题，就是请记得问问题的时候 要带问句。事实上，我有一个跟我朋友那么严格。事实上说，如果事实上严格的国中文文法来讲，你说我想请教什么什么，都只是在告诉我一件事，说你想干嘛，那还没有叫问，就是真的问就是直接问，就是这个是什么吗？那样子就是有个问号的，就是直接问。那个但我没有，如果你说我想请教什么的话，我也不会吐槽你啊，会放过。可是因为过去我也跟同学举过一些例子啊，就是有些同学他问的是啊，这个事情有没有可能是这样说了500字，有没有可能是这样说了500字？然后我就说你问句是有没有可能两次，所以答案是有两次。所以就是要考验，因为我觉得我们做学问，其实你能不能问出对的问题，这个是任何一个学门的研究，尤其是科学的研究，非常需要的功力。所以现在我就来讨论你啊，就来考验一下各位的功力啊。就你问的问题，如果问在对的点上，就会得到对的答案；如果问在错的点上，就会得到错的答案啊。那跟同学来玩一次。那所以，而且的确，昨天的课程到现在也是会有一些可以问问题的地方了。所以那就先给同学问一下问题啊。 老师，是只限你讲过的内容，还是可以没讲过的？ 我不知道，你试试看。好，你先。你说。 啊，老师，我想请问一下，那个大椎到肩颈这个部位抽筋这个板块，我们怎么考虑？大椎到肩颈抽筋，很厉害的抽。 这个啊，你坐就问，其实你坐着问都没关系，都不用站了啊。这个我觉得，如果你问我怎么考虑，首先我会想，如果他是只有一边抽一边不抽的话，有可能是骨节的位置的问题，我会先送到枕骨那边去处理看看。如果是两边平均的话，我会开始想用药。 好，两边都有抽，但是一边稍微重一点。 那如果是抽筋的话，我就会想的是，第二个我会想的是，他抽筋啊，是跟气候比较有关，还是就是日夜，就是比如说晚上比较会抽，或者有没有固定的比较会抽的时间带，或者是他是某种气候情况下比较会抽。 晚上比较会抽。 好，那这个比 秋天， 秋天跟晚上，那秋天加晚上，它的指向都是比较是血虚型的，所以这个东西的话，那种疏通经络让它比较不抽的药，当然比如说鸡血藤熬成跟红糖熬成膏，每天当点心吃，这个是不错的。但是事实上，你可以先考虑啊，就是跟肝脏的血比较有补养关系的方子，比如说科学中药，因为有些药用煎剂太凶狠，但是比如说科学中药的焦味逍遥散2克。当归六黄汤1克，一罐煎1克，这样子为剂量的补血的比例，先吃一两次看看。那如果你发现有吃，那你就会比较不抽，那就可以确定你是血虚型的，就是中医说的血不养精这样的事情。那这样的话，那之后要补血的话，就随便你怎么补啦，因为多睡觉也补血，对不对？吃一多散也补血，然后很多紫色的葡萄大把大把吞，每天吃半斤也补血，就是桑葚也补血，对不对？那这种什么补血的方法就可以随便吃，什么猪肝也补血，对不对？那但是你可以先用那种一下子把你的血吊上来的药试一下，然后感觉一下是不是有吃这个药的时候就有比较不发作。那当然补血药可能只能做到某一个程度，那另外一部分就是可能需要一些疏通经络的药帮忙。那这个地方的通常我们是葛根汤加鸡血藤之类的，或者葛根汤有麻黄，它也吃了会累，但是会是加葛根汤之类的。但是还是要说，这现在还是一个高度假设性的发言，因为有些人这个东西啊，它的牵连的点既不是骨节歪，也不是血虚，而是那个有点说，一般说僵直性脊椎也会僵的那个脊椎两侧的那个地方叫滑脱夹节的地方，那里连过去的。那如果是那里连过去的话， 可能有效的方剂是清朝的陈士铎的时事秘录里面的润和汤，就是润养你的和车之路的润和汤。它那个汤的结构是地黄跟黄芪同用，让那个本来会补脊椎中间那一条的地黄分叉到旁边，变成补脊椎旁边两条。但是润和汤的效果就是有时候有效，有时候没有效。没有效的时候是这个人整体的阳气太虚的时候就没有效。就是陈士铎的这类的方子，常常是假设这个人阳气就是很够的，不是假设，可能清朝那个时代的，乾隆年间的人，可能刚好大家就比较状况比较好一点，所以，如果让它有效的话，变得比较有效，可能是要加，一点点的附子，就两钱三钱的程度泡附子，又或者是，你不够的阳气，要靠做艾灸来补足，那。但是当然我说这些还是属于高度的没有把握的发言，只是如果你这样问我，我会一步一步这样去试探看看，就是在用药的过程里面，我会给试探出这一路有没有，这一路是不是对的，就是我是用吃药来做实验，然后再来找哪个地方卡关这样子。先这样好了啊。那其他的哥你说。 我在请我们俩谈饮的时候哈，我读过一些考古，可能是心下对吧？或者说是在胸部这个位置。 没有没有。 我在想问的问题是说，如果说那个觉得是那个在喉部这个地方总是容易口水，然后那个倒流，然后就呛到这样子，这属于痰饮吗？ 哦，这个啊，这个比较接近那个张仲景的半夏厚朴汤症哦。 是。 那个。半夏厚朴汤症是一个人好像情绪压抑，所以渐渐的痰就塞在这一带，就是他这一带的喉咙的组织里面就有痰。然后这个人，当然你刚刚说的那个容易口水倒流到气管，这个不等于张仲景的半夏厚朴汤症，但是他跟半夏厚朴汤症的疾病的亲属关系比较接近，就是也是因为有气塞在这边，造成这里的某种轻微的变形之类的。但是像你刚刚说的那个故事情节，其实不是，我们现在不是在讲中医术，而是在讲日常生活。事实上那个吃东西喝水容易呛到喉咙的人，他会告诉人家说，我觉得我的喉咙的构造好像哪里有一点怎么样，所以我比别人容易呛到。但是这可能是这个人本人的不识念佛，就是事实上是吃饭比较不专心，都在想别的事情的人比较容易呛到。就这种吃饭吃得很快，然后常常跟人家一边讲话一边这样子，就是根本没有在专心感觉自己吞咽的那种人。因为我也，如果你要说以客观来讲，我觉得我是那种非常容易呛的人，我的那个食道到气管之间的开口是非常松脱的，就是我是那种吃饭呛掉鼻孔是直接喷出面条来的那种。那但是正因为我是会这样，我也不知道别人会不会这样，那所以我是吃饭的时候都是很小心专心的吃，细嚼慢咽，然后就是小心翼翼的吃。那我看到别人在呛的时候，就会觉得你们没有我小心，所以这是我个人觉得那不一也没有关系，吃饭小心一点就没事了的感觉。好， 就是我谈的是不是吃饭的时候，是平常走路啊什么都会突然呛， 突然怎么样？ 呛到口水倒流下，这种情 况。我跟你讲哦，人有的时候啊，讲话讲着讲着就会咬到自己的舌头，或者咬到自己的嘴皮，这种事情有吧？那你有没有同学有没有这种感觉？有的时候好像咬到一下的感觉是叫你不要再讲下去。就是如果你今天是，比如说今天如果有个人他是慢跑的时候特别容易呛口水，那个人身体跟他讲你不要再慢跑了。就是你要看你那个呛的时候是在正在做哪一件事情，有时候是身体在某种排斥反应的状态，会丢一个讯息给你，所以那个还是不一定要把它医好。因为我自己是不喜欢，就是说比如说身体给你一个疾病，这是一个 潜意识跟表面意识的情书，你就一定要把那个情书撕掉。就是这个，就是有些事情我不一定是认为绝对要治疗的。好，那你说。首先是传统的喝姜汤还是有用的，姜本身还是能够把寒气推出来的，只是昨天介绍的桂枝汤的那一整个途径，它是比较精确的锁定进入你的身体是哪一类型的邪气，它在哪里，所以我们怎么打是一个最有效率的做法。就比如说如果是一个完整的桂枝汤症，你有可能喝姜汤只靠一粒味姜不能打得干净，但是如果是桂枝汤症的话，一般来讲有一段葱白接几片姜，然后有一点红糖煮一碗水喝，通常也可以把这个邪气推出去，它这样子的一个做法上并不一定会输给桂枝汤。但是如果你今天得到的这个受寒的种类，它的寒气跟身体作用的结构是一个麻黄汤症，或者是一个大青龙汤症，或者是一个葛根汤症，或者是一个小青龙汤症，那就是非常显然的只靠姜或者葱姜这一点点的药，它的作用的领域就只有这么多，那个邪气你就是打不干净或者是打不动。那也就是我们今天教伤寒论并不是要否定你的一个姜汤，而是你会更精确的定义出你的姜汤在什么时候是最有效的，这当然是这样的想法。那至于你说，那如果平时偶尔受寒啊，吃什么比较有效？那这东西是这样子：如果一个人本身就是少阴型的体质，他就是每次受寒都是嗓子眼先疼起来的，那他的家庭常备良药就是科学中药的麻黄附子细辛汤，他一有一点喉咙要痛的感觉，马上麻黄附子细辛汤就吃下去，从少阴经把那个寒气推出来。那如果你每次受寒就是有这种怕风的感觉，那你的家庭常备良药就是桂枝汤。那科学中药备一罐，每次用六开水吞1公克而已，那是很少的量，但是效果是很好的。那如果你今天是每次受寒都会有一点比如说流鼻水好了，那流鼻水的话就是桂枝汤加干姜再加麻黄附子细辛汤，比如说桂枝汤2克，干姜0.5克，麻黄附子细辛汤1克，这种配比。当麻黄附子细辛汤的科学中药附子是不够的，所以它附子药还要补足它的量啊，这个以后教导的时候会说。那如果你今天是莫名其妙的啊，就随便吹一阵风就很容易流鼻涕的那种，那这个预防的药是柴胡桂枝汤，那就是一半小柴胡汤一半桂枝汤。那如果你今天是感冒的时候都容易后脑勺僵的，那你的家庭常备良药可以是桂枝加葛根汤，或者直接葛根汤，或者你说我不就是在天气热的时候啊，又出汗又吹冷气最容易热伤风，那你的家庭常备良药就是葛根汤。就是大概就是，然后还有一种是受寒湿，就是如果你去了一个地方又冷又湿，然后全身都不舒服的话，那个受寒湿的那个当下，还不要变成重感冒的时候，只在受寒湿的那个当下，很好用的方是桂枝麻黄各半汤，那也是桂枝汤1克，麻黄汤0.5克，这种程度就很有效了。好，下一个啊，你说。 啊，是啊，这个乌龟药店有没有哪位就是医生老师拿来站一旁有针灸配穴？就比如说伤寒论，或者老师要站一旁，他说比如说为他把这个大哪个穴位就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但是金龟药店这本书，你知道吗？ 我也不知道哎，我那个伤寒论的配穴，我也只知道什么陈淡安什么的，到金匮的配穴我就不晓得了。哎。啊，我听不清楚。 啊。但是医学它有很多高等知识，咱们这个正确的，就是有 因为这个淤血是一个比较蔓延的很多的话题，所以我们这九天的课都还来不及讲完，因为淤血有各种打法，我以后还要在可能这个课还要做延伸的，帮他们在充填资料的时候还会继续做。但是呢，如果要帮同学先做一个提纲的话，是这样子，就是如果左腹有压痛，而这个人特别的容易生气，那这个或许是糖合成气汤，那更严重的，这个人简直是精神快要错乱，那个是地当汤，也就是左腹有压痛，配合着情绪的异常，这个是张仲景抓糖合成气汤或者是地当汤症的方法。那张仲景他一般的妇女如果是淤血体质的话，他的辨认点是采取脉象不浮不热，就是不是那种浮起来尖尖的上火脉，可是这个人动不动就是口干舌燥，然后觉得人热干干的很烦不舒服，也就是没有体质上的热，这个人却一直觉得自己在上火，那这个是张仲景开下淤血汤的指征。然后另外张仲景在妇人篇的时候就提到过一种月经痛，那个月经痛是只有一个小痛点，但是那一个尖锐的小痛点会这样慢慢移动位置的，那那个是用红花去煮酒，叫做红兰花酒这个方子。那还有一种呢，是这个好像是张仲景认为说有一种是血跟痰水混合在一起的，造成小腹特别的异常突出，但这个用今天的病理可能是那个什么什么囊肿类的。那张仲景用的是甘遂大黄啊，大黄甘遂阿胶汤，那那个连血跟痰一起拔的那个大黄甘遂阿胶汤，就是那种可以代替西医的那个人工抽脂的中药，就是你只要喝一碗，痛痛的拉一次肚子，你全身的皮都会薄一层，一碗就会明显的这边掐起来的皮厚度不一样，啊？对，虽然这东西以中药这样子教是非常不道德，会伤身，但是呢，比起去西医诊所抽脂，这又是何等的不伤身，啊？那然后还有一种是焦穷归焦艾汤吧，这是妇人篇的，那那个是你的 MC 来的时候。都会有黑血块的时候，哎，是焦姜汤还是焦艾汤？我可能记反了，焦艾汤啊。焦姜汤是治疗怀孕见红的，对不对？一个是治疗怀孕见红，一个是治疗月经黑血块。 焦姜汤是 黑血块。 黑血块。 怀孕见红，一个就焦姜汤、焦艾汤，我每次都记反掉。一个是治怀孕见红，一个是治黑血块的。然后还有就是张仲景治疗淤血的技术力的最高点是大黄蔗虫丸，那大黄蔗虫丸它是专门治疗微血管淤血的，那微血管淤血的主症有两路，一个人是你看这个人的眼白，那个白色的部分你看起来就觉得好像色阶比较暗，张仲景就叫两目暗黑，那那个是微血管有淤血。然后另外一个更加有趣的是，这个人的身上有一块皮肤啊，变粗糙、硬硬、干干，甚至会掉白屑屑的。今天可能有人会说那是牛皮癣了，但是事实上，治疗皮肤干硬掉一块掉白屑，大黄蔗虫丸是治疗那一种微血管淤血的特效药，这样子。那所以以张仲景常用的淤血方，大概是这几个不同的辨证点。那还有一些其他的就是张仲景以外的了。这样可以吧？啊，好，那刚刚还有谁就是您说吧。 这个就是您昨天讲到几个很重要的关于本草的书和方剂，你能不能给大家重复一下，来再确认一下？因为我发现你昨天讲到有很多那个包括本草集解，其实会误导大家的，就是把能正确引导大家的几本重要的本草的书给大家列一下，好不好？ 我这样子说啊，我都不敢说替他背书说是多么的正确了，我只说上我昨天提到的是邹树的本经述证跟周延的本草思辨录嘛，啊，这个 我不是说正确与否啊，我只是说这两本比较是针对就是张仲景的方剂的内部逻辑做分析的，而这个是中国从汉朝到清朝结束，可以说是清朝结束之前的最后两本本草书，如果你不算唐弘川的本草问答的话，那个就是清朝结束之前的中国最后的本草学了。那跟这个的逻辑相通但是相对粗糙的是日本极易中动的药针，就是至少他们的研究方法是同一个方向的。那至于说我昨天举的就是这个问题点比较多的像《本草备药》之类的书，那个就是就是历代的本草的资料，在清朝的康熙乾隆年间，康熙到乾隆这段时间，陈士铎跟汪老师应该是康熙年间的人，他们稍微刚刚讲到乾隆年间可能讲错了啊，他们那个时候把一些资料汇整，但是要到像是汪昂的《本草备药》的那些有那些问题之前，就好比说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啊，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的那种胡掰瞎掰的内容，相对来讲是比汪昂的要少一点，就是汪昂收录的内容是更后代的一些内容，但是。如果你要，但是李时珍多少已经有了那些所谓阴阳医的那种很奇怪的什么，这个少药治，这个是因为木克土什么之中的那种很奇怪的，我觉得就是不符合临床实际的理论。那如果你要退到比较干净的地方，就像那个理论那样子，的理论的量比较少的本草书的话，因为那样的理论是金元时代尊经派兴起。才开始爆炸性的出现的，所以如果你退回到金元时代以前，比如说宋朝的本草书、正类本草、大观本草，那样的话就还没有掺杂太多这样的理论。又甚至是如果你看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你看到他的那些阴阳五行相推的理论，你就稍微存疑一点点，但是他后面有附这个药物的有效方剂，有这些可以治哪些，那临床上有效的方剂基本上还是可以接受的，这样子可以吗？然后至于说像本草备药出来之后，首先是本草备药它有几个点，因为我曾经在出版社做过这个校对，本草备药是康熙年间的本子，我们中研院跟那个三商饮食图书馆都各有一本，那可是流传到那个我们现在一般人手一本可以买得到的本草备药，那个是从康熙已经流传到同治光绪年间的本子，那同治光绪年间的本草备药跟康熙年间的在比对之下是可，我记得我那时候揪出了应该是690几个不同的地方，就是什么，就是那个有的是整个意思都反掉的，690几个不同的地方。然后还有就比如说在宋朝的本草啊里面有讲到细辛这一味药的时候，那宋朝的本草引用一个陈诚这个人的本草别说还是他说这本书，他说这句话是这样子，说是细辛，如果你是吞服生粉的话，不要超过1000，就是生的细辛粉。当然，这个用今天的药理学研究，就是生的细辛的粉末，它还没有煮过，它里面的那个有毒成分黄樟醚还没有挥发，所以会让人胸口非常难过，甚至有窒息的反应。所以，生吞细辛粉不可以过1000。然后。他说曾经在平凉这个地方出现过一个案件，这个平凉曾经审过这样子的案件，就有人用这方法下毒害人之类的。那平凉应该是在我们中国比较西北的地方吧？是哪边？ 苏 陕西还是哪里？ 甘肃。 甘肃就很西北的地方。然后呢，等到传到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的时候，好像就内容就变成，细心不可以用超过一钱。然后平良玉曾经出过这个案子，就是吞生粉不可以超过一钱，随着传抄就变成细心不可以超过一钱。但事实上，我们细心用煮的话，用一两都还有时候用的还蛮顺手的。那然后等到这个本子再经过传抄，到达了那个《本草备要》的时候，他就写的是细心用超过不可一钱，并且开庭的曾经发生过这个案件。那已经从甘肃跑到广东了，就平凉抄成开平了。那就是像这样子的错误是这样子，传抄上面的情报劣化是非常的多的。那还有像是类似的啊，就像我们中国人传抄上的错误是，比如说从前比较老的本草有一个花叫做玄花，玄花是喇叭花。那另外有一个花叫玄复花，玄复花是那个花是毛茸茸的金肺草。那古时候的本草是说玄花的根是可以接续断掉的韧带的，可以续精的。可是呢，传到后来就反过来了，到了清朝的本草就变成玄复花的根是可以续精的了。可是厉害的是，本草学家还可以再掰出一个理论，并且从此以后用玄复花的根续精就是有效的。对，赋予它这个功能。 有 就是续精的功能。玄花你不要做，来玄复花你来做，就这样子把它的头衔挪过来，然后从此以后本草的神力就被剥夺了啊。像这个玄花就多天了啊，然后这个第二代大天使长给玄花去当，就是这样子的传抄上的错误还是很多的。那当然，就连《本草备要》后来都还有一个书叫做《本草从新》，就是他改过自新啊，从就是的那个新，就是要又把它想把《本草备要》的不好的内容再做一次修正，就是《本草备要》改良版之类的。那这是我们中国的本草史的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演变嘛。我想到细心之外还有个要点是抄来抄去变得很有趣，就是比如说有个要叫檀香，听过吧？那檀香的论述在比较早的论述是说，檀香啊，就那种印度阿三，就是用来啊抹在身上当做催情的那种香水用的，就这么低俗的东西怎么可以供奉天上的神呢？就是只可做浴香洗澡的浴，好，不可以拿来供奉上真，不可以供奉庙里的神。然后后来抄着抄着就错成说，这檀香这个气味不够高雅，只能做俗香，不可供奉上真，就是俗人的俗，就洗澡的浴变成俗人的俗啊。然后呢，再传抄到后来就变成檀香可以供奉上真。就是这个檀香很适合供奉天上的神，所以那我们今天的檀香就是可以供奉上神的，对不对？但本来是说不可以的啊，说这是催情香，怎么办？庙里面烧，那和尚你不乱搞怎么办？啊，大概是这样的故事情节。好，那还有同学问什么别的？你先。 啊，老师问一下，大小金龙汤里面有麻、细心这些都吃不好，就容易杀死人、生气。 那个麻黄附子鸡心汤的附子比麻黄多啊，就他先把它补足了。好，那还有后面的。 老师，我问一下，从交感切到副交感，除了传统还有别的方法？ 哦，我跟你讲，任何那种啊。附子类的补阳药都有切换的机能，只是这个人如果真的自律神经太紧张的话会切不过去 啊， 所以才会为了挂保险起见 我常常是先用柴胡、龙骨、牡蛎汤让这个人自律神经松开，才敢给他补阳。但是事实上，我们临床上面直接就靠补阳药切换过去的情况非常的多。那另外，以消化轴为中心，就是从消化轴的自律神经切换，然后直接就有效的药物是半夏，生半夏。所以那个《黄帝内经》里面说，睡觉睡不好是因为你的消化系统不好，你用半夏去切换一下就会睡得好了。那是《黄帝内经》里面的半夏煮什么米汤，那个米有人说是小米，有人说高粱米，有人说是薏米啊，薏米是有点远的啦，但小米跟高粱米可以列入选单。那这个薏米是《甄嬛传》拿来虐待那个对他不敬的小妃用的方法。像那个，那另外还有就是自律神经系统的重开机，少阳系统的那些药都有这些功能。请说。 啊？就是补药啊，会感就是吃了之后没有真正的要其他药效，会感觉精神很振奋，而吃了的比较有效的是那种昏睡的那种。因为我的老师就经常吃一些附子类的补药，他吃完之后就是马上感觉自己很有精神了，但是有一种被烧的感觉。你听明白我的问题吗？ 我到现在还没有听到问句哎。你告诉我一些事情，我还没有听到问句。 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吃补药你不进去会感觉到精神振奋？ 也不一定会精神振奋啊，有的时候就是精神烦躁、上火都会有。啊？ 为什么它是精神振奋没有补？ 这样子啊，今天有一个车，我加汽油没加准。啊，汽油流到外面了，然后变成火烧车了，这是为什么？啊，对啊，就汽油总是能烧的嘛。啊，对，还是要用掉，但是就是不用在修补，就用在提神了。 哎， 补不进去还是可以提神啊，你也不要说这个药白吃了。很多原因啊，他之前昨天不是都讲过了吗？啊，你说。 是那个，就是说，如果是扁桃体切除的话，就是他是不是会就是说，觉得是那个就会肾经不通，长期上阴病呢？ 不会。 不会。 至少事实上好像没有这么回事。像我外婆年幼的时候扁桃体就切除了，但是她都八十几岁，感冒还是麻黄汤症啊，很不上阴啊。哎，对，但是你的问题有意义的是，盲肠割阑尾割掉的人，真的体质是很厥阴，或者是胆囊拿掉的人，体质很少阳。但是扁桃体拿掉的人，体质是不是很少阴？这个临床上很少。哎，请说。 我问就是，那个汤剂和丸剂，可以，对，比如说，真武汤，如果把它做成药丸的话，会有效吗？ 会啊，是这样子啊。你问的问题，我换一个不准确的回答好了，因为你问会不会有效，那我就说会啊。你知道，就是我答的准，就是会啊。问题是会跟多有效是有差别的，对不对？我这样子说，我举个例子，我们中医都会认为，你要那个药效快，就是用散剂比较快。但汤剂是浸你这个人浸润的比较深。所以你要治那种比较年久失修的用汤不错，但是肾气丸又是丸剂，对不对？那丸剂就是慢慢消化、慢慢起效的意思，就是让它慢一点，用丸剂，或者说少量少量，但是打持久战的时候用丸剂。那么我举一个例子啊，就比如说，这也是我们这个课堂想要让我们的业主可以开发的这种商品啊。比如说有一个商品是那个什么少林行功运转如意行气散之类的，那名字又是好几个方混在一起，所以已经那个方名有点复杂了啊。但这个东西呢，比如说有一些行气的药，然后有一些什么壮筋骨的药，然后有一些 这个就是我们又有鱼标胶啊，又有什么螃蟹壳磨成的粉啊，又有什么沉香啊什么的，就这些药加在一起之后，它就会形成一个让你在练功夫或者运动的时候又可以加速你的肌肉的那个就是成长跟那个功力的增加，然后又可以同时治疗你的这个运动伤害之类的。所以少林的这个运功散的药方可能就会说，当你要练功之前啊，黄酒吞服这个药散即功课这样子。问题是以我老人家这个酒量啊，黄酒吞服了接下来就睡觉去啊，不会想要做任何运动了，是不是？那所以这样的药物如果要让它有效的话，又有人不喜欢用酒吞的话，那大概就是它就要提早在运动之前的2个小时空腹热开水服用，然后在那边等着，然后等到2个钟头以后，哎，好像那个药气有一点行开了，哦，那可以去做运动了，就是有这样的时间差，大概是这样的感觉。那还有刚刚有一个同学好像举了好几次，我都没叫到他，然后我忘了他是谁了，算了。 好， 尿炕是什么？ 尿炕。 你只是问能不能，答案是能。 尿。 方法很多。其实，我老实说啊，最常会有效的方法，就是大人完全不在意他尿炕。就是如果大人做到完全不在意他尿床的话，通常好得很快。但是大人每次看到尿床心里面都揪一下的话，那个紧张会引发他下次又尿。那个。 就是我就是那种颈椎的话，就一边很难受，另一边很难受。但是我去整骨整好了，我发现也没有改善。就我身体左边都是很抽紧的，右边是有点瘫下来。左边身体很抽紧，右边瘫下来。然后我去整骨，就前面说的那边颈椎一片难受的，我也没有发现我整骨好的时候身体有变好，但我现在。 我不敢说你应该，但是请坐。那个，比如说啊，张锡纯的《医学中中餐记录》里面讲，说他有遇到过病人是就是整个左边身体特别僵硬的，那他就是用大量的黄芪，让这个左身右降的这个左身之气能够畅通，那个人的左边就开始舒服起来了。那我不会告诉你这是唯一的方法。但是我要说的是，在历代的中医书里面的方剂学的领域啊，对于左半身特别怎么样这个主题，甚至是什么中风左半边瘫掉之类的这个主题，都有很多的线索。那你就可以从这里面去揣摩，稍微试试看这样子。情节其实最像的就是张仲景少阴病的四逆汤嘛。那除了之外，如果要说四逆汤以外的正常日常保养的方法啊，像如果你要吃附子，但是不想要它那个附子好像太厉害太猛烈的话，其实那种附子芍药同用的药都是可以的。比如说芍药甘草附子汤，那个很能够把暖气带到腿上，然后不凶猛。那又或者是或者是张仲景少阴篇的附子汤，它也是就是芍药甘草附子汤跟附子汤都是那种吃起来一点都不凶猛，但是它会对于一个人怕冷的体质会有改善的。那另外还有就是中国古时候有一个很诡异的说法，就是有一味很寒的药叫做天门冬，然后中国古书都说天门冬吞生粉越吞越不怕冷，但是这个我还有待实验，好不好？这个就 就不要先为它挂保证了。但至少张仲景里面缺寒的，当然你也要分辨。就比如说，如果你冷的时候是觉得手指尖这一段会先爆冷，那那个是当归四逆加吴茱萸生姜附子汤，那个就不是四逆汤了。 如果说是一些补阳的药，或者说是滋阴的药，它的实质上是通过药物给人补进去了，还是说是调动了一些所谓真阴真阳的东西，只是把它的储存的东西给提出来用？ 我这样说，滋阴药不太会有这个风险。比如说，你用地黄滋脊髓神经的阴，这个好像不会调动到所谓的真阴。然后你如果用猪肤汤滋这个所谓的肾水，这个也是纯加分，不会调动到所谓的真阴。但是如果你是用补阳药，附子用的不是那么好的话，它的确就是会有把人的底层的所谓的你说的那个元阳掏空了的风险。 那如果用得好，其实也可以对人体没有损害。 我觉得这点问题其实问到一个很好也很暧昧的点上，就是人的阳气真的可以补得了吗？我的意思是说，我如果附子用得好，这个人的身体的确会呈现一个比较暖的状态。你可以说在一个比较身体层面血管比较有扩展，所以血液流通比较顺畅，甚至站在一个生理构造的层面啊，它能够让肾上腺比较活跃，所以它制造出了比较多的，就是你知道人有的时候那些荷尔蒙，对不对，什么人体自己分泌的类固醇什么的，它的量够的时候，这些人就会显得比较有精神，比较健壮，这个是补药可以做到的。那甚至我说，如果你给这个人用大剂量的红参，那也是可以补到筋跟神这个东西的。那这些地方你要说补到筋跟神这个东西，好像我觉得都是有希望有希望的。但是就是你说的这个补阳的部分，用附子用阳起石啊，或者用其他的硫磺啊之类的东西，我其实不如这样说，我不敢说绝对的真理是什么，但是我不敢说绝对的真理是什么，但是呢，我觉得我如果在。等一下啊，刚刚说了一句话，话到口边讲不出口，我先岔开哈。我这样说，我们先说真阴这件事情。就比如说，我去今年四月在苏州的那个什么龙帅江老师大智慧，因为那个场子有来比较重病的病人，然后又有一些同学就是有一点妖魔鬼怪之类的，就是那种自己想要当教主，然后在下课就去抓别的同学，就是他信徒那种，然后就是场子变得很乌烟瘴气了。那一次的课后，我真的觉得我的你说的真阴真阳的那个真阴的部分，我有受伤，就觉得我里面有个地方裂掉了。那结果呢？然后我幸好那时候已经安排了去泰国做那个整个背都铺艾草的那个大灸。然后我去了泰国，做了几天的那个整个背铺满艾草那个大灸，哦，是真的有那种哦，松了一口气啊，修回来了。就是我觉得我的真阴的受伤，就有点异常的那种焦躁的那种感觉，是在大量的补艾草的火，在补阳的情况下可以修回来，所以。张仲景的那个《伤寒论太阳篇》有一个后面有一句话，好像他的暗示是说，阴阳两虚的时候，你就先补阳吧。那我的确是有经验到这么一件事，就是我那个真阴受损的地方， 不是用那个不是用这个吃猪肤汤或者什么东西，或者甚至吃到什么龟板鹿角胶这样补回来，我是靠这个艾灸修补到，我觉得还可以的。但是呢，你要说到阳气这个地方，那我就要回到我上一次在六月在苏州的庄子课强调那件事情，就是真正的阳气这个东西，就有点像是我们刚昨天讲到的少阴君火的培养一样，就是真正的阳气比较像是清朝的黄元吉的《乐玉堂语录》的开场白里面讲的，他说真正的阳气是你真的做你就是潜在意识想要做的事情，这样讲听得懂吗？就是你的表面意识听你的潜在意识的话的时候，你做的事情是你真正灵魂的呼唤，你真心想做的时候，那个时候你跟你的这个潜在意识的自己是有接通的时候，那个时候才有真正的阳气可言。那吃药能够补的阳气都是替代品了。那但是身体要调节是有希望调到某个程度，但是我个人的比较保守的意见会觉得真阳应该是不能用补法的。所以如果有一个人他是生活在就是完全就是那种郁郁不得志的环境，他遇到的人是他看到就觉得哦很累的那种人，他做的工作就觉得哇天啊，每天上这个班下班就觉得整个人都什么都不想做，虚掉了。那这样的话你如何帮他补真阳？但是如果有一个人他就是做他这时候最喜欢做的事情，那其实他这个父子流亡，你说他需要是多少呢？就也不必的样子。哎，请说。好像不是四逆汤哎，这样的情况是这样，喝水出大汗还是一般般的算到汗孔不紧这个话题。那这个点上就是我不说你整体体质的调养啊，因为我也现在眼前没有时间管那么多，但是只说这一个单一的主症，在庄仲景的书比较是对应到桂枝加附子汤那个很容易汗就掉下来了的这个症状。那至于说三阴交的寒，那个是肾气丸里面的那个补阳的药，因为肾气丸它的那个作用点刚好是把阳气拉到三阴交的位置。那这样子的三阴交有寒的话，就是要在肾气丸里面加上能够疏通经络的寒邪的药，也就是肾气丸里面要加两味药，是乌头跟细心，就是乌心肾气丸，然后肾气丸里面你又可以把那个暖补的药加多一点，比如说肉桂加多一点，或者再加一点点的硫磺跟阳起石，但是不要多，微微的像撒胡椒那种程度。那用乌心肾气丸当引子，然后补阳的肉桂稍微加重一点，那这样子会渐渐的能够把三阴交，但你不要想象一次两次啊，但是会在几个礼拜里面慢慢觉得那个地方的寒气被推散。那如果你想帮忙它多一点的话，你就还可以顺便三阴交拿个艾草条，然后再灸它这样子。好。哦，对了，等一下，我他问题有没有？我还没说完，对不起。就是你有没有觉得你说三阴交那个位置？因为三阴交现在中医啊有定义出三个不同的三阴交。一个是有人说三阴交在这个地方，有人说三阴交你要先拿外侧的悬中穴，也就是绝骨穴，就那骨头凹的地方决定了，然后才决定它的反面是三阴交。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是古籍考证派说三阴交的那个三阴本来是指脾经，因为脾这个太阴是叫做三阴，它是 皮筋上的一个穴，并不是三条阴经交汇的那个点，所以这个三个不同的三阴交，你也不用太紧张，就是当它是三个穴，然后三个穴都灸，反正乱枪打鸟总有中的。 我这个就特别容易，我在拿那个脚只要脚脖肚子的那个寒气嗖嗖往里去，或者我手一捏着特别疼，所以不用找我就知道是我这儿的。 啊，然后当你灸，然后补暖，然后吃这个有驱寒药的肾气丸之外，那如果你觉得你还想多做一点什么事的话，那个地方的寒气的出口是那个脚内侧的那个少阴经的那个什么穴来着？一下子叫不出来。 太 细，不是，多说几个我听听。啊，等等，这个地方那个穴，我一下子叫不出来。不是，少阴经的。这个地方那个位置那个穴，我现在叫不出名字。然骨放穴，然后的然，山谷的谷，就是然骨用那个放穴片戳个小洞洞，然后呢用这个拔罐的那个机器拉出两滴血，这样子会有点痛哦，然骨比较有神经的，但是你就是吃一吃补的，那灸暖一点，然后然骨放个一滴两滴这个样子。 我常年都吃那个骨骼里部分，所以脾胃也特别虚寒，吃一点凉的就是拉肚子，立刻。 但是附子理中丸就是保证不会走到三阴交的补药啊。 就是我觉得医生都 谈。就是张仲景的药法是这样子，理中汤结构啊，附子理中汤结构，因为。只要有那个三一三两的白术那个比例在那里，附子就不会再往下走了。所以你要附子往脚上走，是一定要白术要少于附子的，不然的话。 又吃你刚才讲的话，又吃不可以吗？因为脾胃也是。 那要分远一隔远一点，因为你那个附子里中含的白术，它本身会拦住很多向下走的药，让它不能向下走。张仲景的医术是这样的，就是好比说当归四逆交胃汤症啊，手指冰冷是症状，对不对？脉细欲绝也是症状，就是有的时候会有脉也是症状之一，但有的时候呢，像少阴病有好多状态是脉特别沉啊什么的，那个脉都视为症状之一。他们说什么症状？你的症状就只是脉很沉而已啊。你的症状就只有脉很沉而已啊。那不一定会有病啊。就只是脉很沉，就这样。因为你知道什么？我跟你讲，很多东西都是一个人啊。老车破车慢慢开，开个20年也不报废，对不对？就是这都很难说的啦。气胸啊，好像有人会治，我有读到过，然后我就忘光了，所以我现在不记得。是这样子的，就是如果是今天那个桂枝煎，对不对？它去了皮就没剩下什么了。那桂枝这个药物的有效的东西，它那个皮底下那一层的精油啊，就那个油比较厚的，那个在皮底下。如果你是拿到这么粗的桂树的树枝，你如果不削掉那个皮，那个精油煮不出来，那个药没有效。 所以削掉了皮的就算肉桂了，这样听得懂吗？ 那就是我在想，就是它有效的成分确定是那个桂皮里面的清酒吗？还是说它里面用的是什么其他的？ 哦，那个连那个精油的部分都削掉，只剩木质的部分叫桂心。那桂心是就是桂皮、桂枝、肉桂、桂心，现在都各有各的用法。你说 老师跟类似于像零食啊、零食啊，还有您的博客，还有其他什么别的书可以推荐看吗？ 这个不是中医课的内容了啊，这个是头脑动物的内容啊。这个对不起，我自己上课先带头讲，还要怪你啊，这是我不好。但是我这样说好了，我觉得好看的是一本英文的，一本日文的，都不是中文的。哎，请说。 老师，我想请问一下，就是有个人他睡觉晚上睡到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他的那个三个手指麻痹，一直到这个手这个手掌这个地方，他应该用哪个方向的方法？ 啊，好，先坐啊。是这样子，像这个东西，同学如果学过，他好像都会先想到黄芪、桂枝、五物汤，对不对？可是事实上是黄芪、桂枝、五物汤用了没有效的 case 是很多的。那这个黄芪、桂枝、五物汤，它的临床使用的几个卡关的地方是这样子。第一个是像是香港的檀树菊用到很有效的时候，它是用现代剂量，黄芪开八两，桂枝开八两，所以它就是说，檀树菊是认为张仲景原来那个比例的那个钻通之力根本就不够，补强之力根本就不够。但是现在的实际上的临床是，你黄芪桂枝开到八两还没有好转的人多的是，那是因为它的经络的那个血气不通畅，是被湿气或者是痰塞住。所以你就必须要回头去想办法用一些药物让它那个湿气跟痰能够一起冲开，那个部分的就技术力就比较高了。所以现在是初学者的课，我们就跳过啊。也有可能是压力哦。但是正如同我之前讲到的这个什么解怒补肝汤这种事情，就是说你治疗他的肝，让他变得比较不会生气的，他的情绪是有好转的机会的。所以同样的，这个压力已经累积在肉体了，你把那个肉体的压力把它疏导掉的时候，他其实心情是有可能变好的，就心情上压力的感觉是可以减低的，就肉体可以帮到一半啊。这个好像没有什么好鉴别的吧，就是照张仲景说的做，就他还有其他的辩证点，就是五苓散是口渴小便不利嘛，那肾气丸是口渴又频尿嘛，然后你还有什么肾气丸啊？对不起，真武汤的小便不利啊、哦，我、哦、还是啊、哦，对不起，你的问题其实是对的，因为张仲景比较没有讲呀。我们是临床上是真武汤的小便不利，比较是你在当然尿不出来，你当然是要小便不利了，对不对？那三个都有可能是尿不出来，就是五苓散、真武汤、肾气丸的小便不利都可以是尿不出来或者尿少，这是共通的。但如果你要细分的话，真武汤的那个真武汤症的那个当下啊、哦。比较是这个人的那个地方还颇有那种顿顿的麻木感，就是尿的时候啊，有没有尿完啊，不睁开眼看一下都还感觉不出来的，就他的那个尿的时候的感觉是相对迟钝，然后尿出来的尿如果是重感冒的时候的真武汤症，那个尿嘛往往是有一点雾雾的白茫茫的啊。你后面那位， 就是我想问一下，我就是每次到外地去嘛，都会那个水土不服拉肚子嘛。这次来了北京也是，每天早上6点钟就准时拉肚子了。 然后今天就突然严重了，就是吃完早饭又拉，然后到了这个教室刚坐下来又拉了一次。我就想问问有什么办法，就是吃什么药能让我明天不拉？ 这个是这样子，如果是水土不服的，如果不要加如果，那个可能是，就是什么藿香正气散加平胃散之类的，会比较让你舒服一点。但是吃完早饭拉肚子，有的时候是胆经的问题，所以这个要请，比如说贾家助教再把脉一下，看这个是真的水土不服还是胆经不调。就是这个是还有很多别的可能性的。然后还有一种叫做胃风，就是肠脏里面啊有风邪，那这样也会吃了就拉。所以至少就这三路都要稍微做一个判断，来从你这个就是比较从辨证上面来讲，就是你是哪一个在吃哪一个的药这样子。 三路的辨别点 我稍微逃避一下现实啊，就不回答好了。因为其实我心里面是有一点记不清楚，我的话可能要回去翻书，就看一下胃风汤跟那个我因为我开少量药比较熟，我刚刚其实瞬间我有一点点点，就是这个状态到底是平胃散好一点，还是藿香正气好一点，还是加味平胃散好一点？我其实刚刚是有一点迟疑的，就这太久没医了，忘记了。啊，您说。 顺着您这个刚才说的，他是拉肚子，他俩就没有大便。 哦，没有大便啊？那这个，其实因为本来说提问时间到此结束，但是剩下来的十分钟交便秘刚刚好。啊，因为这个是一个，我在中医课，我觉得这个都好难擦，您问的你帮我擦好了，好不好？好。就是我们的助教说好了今天上课要睡觉的啊，让他睡，这是已经讲好的，说为了你那么辛苦，他说我到底是上了什么贼船啊，我当初当你助教只不过是因为去年的四月在台湾的庄子课看到一幕场景，是当你没有茶的需要茶的时候，要拜托同学把天威助教摇醒，然后还要等天威助教清醒，然后再慢慢的解释给他听现在需要做的事情是倒茶，然后这样子折腾很久才有茶喝，那我实在看不过去了，所以说哎，下次开课我来帮你倒茶小，当你倒茶小妹吧。就我没有想到我来的，我想说你一年才开一次课，帮你端一次茶就没事了，但是就我来当端茶小妹以后，你就开始把别的助教全部都开除掉，然后就一年开那么多次课，然后就做牛做马，就当初根本就没有想要签那么大。好，所以现在还要睡觉。就等一下，当时是一时义愤，就是说啊，这个茶我来端了，到之后就完了。那这个便秘是这样的，因为这个东西非常重要的是，因为我现在讲的便秘这件事情是要反馈到《伤寒论》的阳明篇，因为张仲景的阳明病不是都会说这个人便秘不大便嘛之类的，对不对？但是张仲景治疗这个阳明病的便秘的方法，却为后代1800年的人做了最不良的示范，就是。阳明病是你正在高热的时候把肠子烧干了，你要赶快救那个肠子干掉的事情，所以要用什么大黄芒硝，赶快把那个大便清掉，顺便顺着那个大便清掉的路线，把你的那个邪气跟热毒都拔掉，所以才有那个方法。那如果然后呢，张仲景又退一步说，如果这个人他是就是肠子都一直是干着。那他就说这个干掉的肠子你可以用一个药方叫麻子仁丸，就是小承气的这个大黄枳实厚朴，然后再加上什么杏仁啊麻仁什么的这些药啊，芍药跟麻仁，然后来让这个人大便比较通畅。所以就比如说在我们台湾，如果是大便长期有便秘倾向的人，他 一是就直接吞那种什么三黄片之类的，对不对？就是有大黄的成分，不然它温和一点，它用麻子仁丸，那这样肠子也会比较润。可是其实哦，你用那个什么三黄片或者是麻子仁丸的纯药，你基本上你通便的方法跟用那个西药的那个缓泻剂来通便、软便剂来通便是一样的意思，就是你要一辈子依赖它，然后你吃它才有效，不吃它就不行。然后而且有的时候越吃它，你的那个肠壁磨到越薄啊，有时候偶尔会有不妙的情况，是你会肠粘连。那所以这整个的用药逻辑是这样子，是并不可爱的。那所以我们对这个事情必须要提出一个比较有效的做法，就是你的便秘是因为肠子有弱掉的地方，你要补强那个肠子弱掉的地方，然后这样子的便秘才会真正的能够根治。这样子的道理同学能够明白，对不对？那首先呢，中国人有一句话说，儿童的便秘呢都是用生白术，记得要用生的，因为炒过的啊没有那个油脂。那如果是大人的话，生白术的量要足，因为白术的好处啊，是它可以让你的那个肠壁哦得到一种温暖的滋润，然后并且好像让你的肠道的那个绒毛会活动。所以白术如果是大人的话，一出手就至少40克吧，最好45克以上。然后呢，还有另外一个是今天呢、很多人便秘会有的，就是老人家便秘，中国人说要用一个叫肉苁蓉。肉苁蓉的话，至少用30克。肉苁蓉30克有点贵啊。像肉苁蓉啊，它这个药物呢，是就是很多你看《本草书》看肉苁蓉的话，会觉得这个东西看起来好像是壮阳药哦，就是它是一个就是如果你到那个什么西北那个什么九寨沟去观光，那个观光地啊，你看到它端出来肉苁蓉，那个恶心的程度是很吓人的，就是那个像是荧光橘黄色的马的阴茎，就看起来都很恶心的，就是好像你要被异形强奸了的时候那种感觉。那不过肉苁蓉其实它的药性的最重要的好处的点，不在于那个壮阳，而是能够温暖人的下缘下焦，并且让肠道变的温暖而滋润，所以这个是老人便秘必须要用的药。那现在我看有些各位同学，有的时候你的人生一路走来啊，也是辛苦了，所以你应该可以归类于老类了吧？啊，归类于老人类。然后呢，中国人又说女人便秘一定要用白芍药。那当归白芍这个补血组也可以用一下啊。那白芍药它不要寒，要炒一下。那这个当归白芍要用多重呢？这只是参考剂量啊。这个你要空白测试一下，因为当归跟白芍，很多人的肠胃吃的都会滑肠，就直接就泻肚子了。所以你必须要单独当归3克、白芍3克，或者当归3克、白芍6克之类的，你要自己去另外单煮一两次喝喝看。就你那个你自己要用的话，那个剂量必须是你不是说喝了它直接就拉肚子的剂量，因为我们今天是要补强肠道功能，不是在吃泻药，所以你当归白芍要先另外煮喝一两次，确定这个药是能够让你大便稍微润一点，但是不会让你拉的，你要守住在这个剂量以下使用，这样明白吗？这个方子煎剂远胜过科中，而且你想想看，白术45克啊，那科学中药它浓缩倍率是4倍左右嘛，那你就要吃11克左右，那肉苁蓉30克，科学中药要吃差不多 8克左右，然后总加起来就是这一铁要你科学中药要半罐那一次塞下去，这样可以吗？就像有人问我说，那是啊是我可以吃那个竹竿汤吗？我说你嘴巴里面塞得下去有什么不可以的？那这时候我就要问你是那个好像嘴巴塞不下去哦，所以用可不可以啊？是容量问题，而且这种东西都是煮水药，明显的比粉有效啦。你科中又买不到生白煮的科中，然后肉松我科中又爆贵，你这样可不可以？你的 CP 值可不可以？性价比可不可以？好，那这个所以当归啥要这样子，就是这样的一个就是补血组跟补元气润藏组跟肠道润滑组，然后这些都是温补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结构要先看好。其实还有很多可以加的啊、哦。那然后这个药方你先吃几天，然后你如果发现说吃这个药方好像不怎么起效，但是你又不想吃回你原来的那个什么黄的泻药的话，这个药方可以偶尔加一次，那个它可能会卡到的地方，就是当它没有效的时候，你就在里面再挂15克的莱菔子，就是萝卜子啊。就是帮忙，就是萝卜子是用把东西垂下去的药，就帮忙垂一下。但是你垂一次，如果大便通了，你就下次就不要再加了，因为这样子会让整个药不补。就是偶尔用一次，然后慢慢练习，就是只吃这个药，然后不要用来萝卜子。那有的时候啊，人的那个大便不通，其实是挂到无茱萸汤症，但是无茱萸汤症在便秘上面不好抓主症。张仲景是说无茱萸汤症的便秘是便秘的时候肋骨这里靠腋下会痛，可是大部分的无茱萸汤症挂在便秘上都没有这么明显的主症。可是无茱萸汤它的确就是治疗这个人的肚子里面啊因为寒冷而塞住的一个重要的方法。所以如果你就是知道，就如果你伤寒论如果整本学完是认识了各个角度的无茱萸汤症，如果你觉得你身体就是无茱萸汤症的话，你先吃无茱萸汤，这样听懂吗？先把那个，就像我们中医用附子有一个非常严重的误区，就是现在时下一些中医爱好者或者是医术不精的医生，他在应该开无茱萸的时候开了附子，那个是完全不对的，就是无茱萸要打的那个东西不是附子能够打得掉的。所以就是无茱萸汤在什么地方要用这件事情，我们这个课程这9天完成的时候，大家会跟同学稍微各个角度解释的比较清楚啊。那所以这个方剂我可能在吃术前，你如果是无茱萸汤症的体质的话，你先吃无茱萸汤，往往的大便就通，你这都不用吃了。那这个方子就是，一旦你可以，首先你是偶尔用莱菔子帮一下，但是尽量不要用，然后你吃着啊。你就可以在10天之后莱菔子都不用，然后这些所有的药都除以2，看看有没有效，然后再吃10天，再把所有的剂量都除以2看有没有效，然后再10天再除以2，大概就不吃药也会一直痛了。所以就是要把那个虚弱的地方补回来才是最重要的地方，而不是再用那个泻药去冲它啊。所以这个是大约的原则。那你说我要加一点什么帮忙润肠的什么麻子仁可不可以啊？可以啊。你说我觉得加蜂蜜吃起来比较舒服，那你可以加蜂蜜没关系。那你说我觉得再加一点这个麻子仁蜂蜜，加一点决明子好不好啊？那也可以，就是差不多都可以。但是你要记得你是要以补血补下焦的阳气润肠以及补强肠道为主轴。那其他的你要说我比较寒，我想加一点干姜好不好，这个可以啊，啊就是寒热你自己微调没关系。那我们就下课一下再回来哈。那同学，那你们这堂课的淘宝购物有没有发现什么好东西啊？ Thank you.